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片的怀念， 北京时间的10:09，欢迎您继续锁定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啊。从昨天7号开始，北京云量增多，今天西部、北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或阵雨，气温小幅度下跌至33摄氏度。本周北京多雷阵雨或阵雨，在雨水的打压下呢，明天起至周天，北京气温还将继续下跌，为30度左右。其中11号呢，仅为28摄氏度，体感舒适度上升。那么今天呢，是多云转雷阵雨，最高温度33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3摄氏度，北风3级。今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也欢迎你来跟我进行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演唱的《老街》。 Thank you.

神，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。 这首歌来自王菲的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刚才我看到了一篇新闻，说恭喜刘国梁的女儿夺得世界亚军，为国争光，虎父无犬女。在8月6号结束的2017 USKID 高尔夫世界高尔夫锦标赛中，刘国梁的女儿刘雨洁以总杆106杆的成绩获得女子7岁及以下组的并列第二，也是本届赛事中国小选手获得的最好名次。啊，都说好厉害呀，但是又说了怎么不是乒乓球啊。好多网友评论啊，都说虎父无犬女，以后啊希望打乒乓球也能拿冠军。也说基因是一方面，但更好的是继承了爸爸的勤奋、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品质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你来点歌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刚才一位听众叫 My Name Is 李，点了一首李荣浩的《自拍》，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李荣浩演唱的《自拍》。

复活，我们失而复得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 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所在你身边。